枪三人行，徐老师，咱们又迎来扎老师，好久没见扎老师，结果扎老师来，啊，我看色戒了， 不好看的， 我总算跟你们俩扯平了，因为上次你们又看了色戒的原版，又看了张爱玲小说的原作，我是两个都没有，被你们绑着， 你就骂胡兰成， 只好骂胡兰成。 对对对， 这次我是小说原作也看了，而且我正好在美国看了，也是全版的色戒。 全版的色戒， 全版的。 现在大家见面都问你看的，你是在大陆看的还是在外头看的？都是这样吗？ 大家见面现在都不说你吃了吗，都说你色戒了吗，或你戒色了吗？ 我现在见面都说你和谐了吗？不是，咱不说这个，咱就是说。色戒这个问题啊，好像我们说过几回，然后呢我就说这电影，从这电影的意义上讲挺成功，一个礼拜能换一个话题，你知道吗？这咱就说了嘛，在香港好家伙，第一个礼拜他们是不是真干，第二个礼拜看梁朝伟的蛋蛋，第三个礼拜好家伙，老翁就说跟那个老翁少妻啊模仿老婆，少妻要求老翁 多难度动作， 模仿色戒里边的体位，结果把老翁腰也闪了，自尊心也摧残了，老翁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卑了，砍 出人命， 出文上法庭了， 真事假 没错， 然后 香港报纸，然后香港的那个医生开始跟全港妇女公告哈，首先是调查，说70%的香港妇女对丈夫的这个硬度不能满意，然后就说心理学家医生说色戒里边的姿势那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家庭观众不要模仿。但是 我就听原来李安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就是拍了这个片子一定要拍到位，让希望人看到我们曾经有那样的高度，不是这个意思吧？我曾经有那样的高度。 一直说夸嘛，但是刚才徐老师也说了，说怎么批评的声音没出来，我跟你说出来了，出来了，最近我就发现，而且这个挺猛，好家伙，这个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这现在开始有文章出来了，就说骂这个色戒是吧，你这个汉奸嘛，甚至还有人批评我们文道呢，还也这个文道说这个中国人看戏啊，一出一个角色总是先问是忠还是奸，这人就说了，说文道你这个就似是而非，对吧，说你这个观点啊，那意思就是大是大非分不清，甚至一帮大学生啊给于右军呢、啊、文化部嘛，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于右军先生，众高校大学生联名上书，严打色戒、汉奸、文艺。 天哪，听了真是，这我是赞成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应该有空间、有权利发出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一听这种语言，我真的还是毛骨悚然。这是一个可能本能的反应，因为这就是这种。文革式的讨伐的，而且是完全受不了有异类存在的这么一种，也马上这是一个异类出现了，我们要严打他，要而且是要借用权力，借用体制的权力来严打你，这么你如果你的尊严啊 这么强，你怎么这么脆弱呢？病态的自尊心啊，就是说哦那个你这个东西像洪水一样泛滥，黄奸毒进来了，要把我们的文化就是冲垮了，我们文化有这么脆弱呀、啊、你这个民族这么强大的，因为他是说我们已经崛起了，我们怎么能允许这个，你这不是悖论吗？ 你都崛起了， 你都这么强大了， 做完 你拍一个电影你就把你给瓦解了， 做完这期节目炮口就转向你了 啊，我觉得就是只能是笑我 看笑这样的语言倒不单单只是内地，我前一阵时间看香港一家报纸，一家销量很高的报纸，通栏的标题全程声讨李汉奸， 什么报纸啊？ 香港的报纸， 大公报吗？ 他就是讲香港有一个议员嘛，他就有一些言论关于奥运会的什么什么、那这些事情我不去讲他了，是非不去讲他，问题在他标语，就是上面写的李汉奸这么大的标语，就说明这种词汇啊，以民族主义的这种大的词汇啊，不单是内地，所以它是一个华人社会的一个 你这个民族情节不仅，首先确实不仅 不单单是 大陆，对、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这么长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地方，而且是长久的、 上书文化部长，这个 上书文化部 长， 这是中国特色。你说这种打倒汉奸，这确实是运动式政治运动式的扣高帽子的，而且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思维，就是只有汉奸和爱国两种，对吧，这其实就是说，就是网上对这种人都有一个说法，就叫爱国贼，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好像是爱国，这本身就是有个悖论嘛， 不仅卖国能成贼，爱国弄不好了也能成贼，但是这样，我确实有所困惑，就是觉得呢， 我是最主张多元化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各种言论平等的发言最好，是吧？但是呢，当这个百样杂陈之后，也容易常有人跟我讲，让我也不能不受震撼。有没有大是大非？有没有民族大义？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位，所以咱们这节目嘉宾就反映这特点，什么人都有。有位祝东丽，我们也请他来过，他讲以色列，他说比如说以色列奥德萨一个特务，这是著名的故事，就是当年残杀过犹太人的那些纳粹追你到天涯海角，他一直追到南美洲，然后逮着这老纳粹之后，还对他实行了轻微麻醉，把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他说假如说是以色列拍这么一个电影啊，最后我们这奥德萨还是奥萨德这间谍啊，被他的人格魅力或者被这个那老纳粹的魅力所折服，最后放了他一马，那么以色列人民能答应这个吗？ 你这里面有好几层，他这个有好几层的混淆了。首先，你我们现在对抗日战争，就是中日战争的整个的局面的复杂啊，共产党在干什么，国民党在干什么，所谓的汉奸汪政府在做什么，日本人又在做什么，这个来龙去脉没有一个全方位的开放的一个信息提供给你，能讨论。 我们的知识都来自于革命历史小说， 对 抗战题材， 而且我们都是 听的 小兵很多呀，所有抗日战争，我就是这么长大的，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三十八，我就可以全是这一种的。你一种的长大了之后，你没有另外，刚有一个片子啊，其实不止一个，比如说姜文的《鬼子来了》，就是反抗日战争，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片子，到现在没有渠道放映，你能说这就是黄奸黄犯？很多都被堵住了，刚开了一个口。其实我个人说实话，我对这个李安的片子我真的看了以后我是有保留的，我认为他跟张爱玲的原作比起来真的是过度文艺了啊，我觉得拍得很好的一个文艺片子。但是我觉得你这第二度混淆，就是除了在信息不开放的情况下你要达到一个什么，这就完全没有一个公平的选择。第二，你把文艺作品和史实又给混淆一通，人家是文艺作品，小说作品，他写的不是那个原型，你说的那个追到天涯海角那个，拍了一个纪录片把它塑造成一个，那是不行。但是他有作家就是捕风捉影，有这么一影子，他做了一个自己的再度创造，你不能把它等同于原来那个故事。一个个案有没有这种情况？人性是是不是有这 种可能性？我倒很理解这些批判的声音。我不是上次讲了吗？我自己也是看这个电影，直到他们到刑场上的时候要枪毙的时候，我说我用了小说里一句话，我心中轰然一响嘛，我说这不是叛徒吗？就是我哎对对哎我前面看的时候我已经被李安带着认同进去了，我就觉得这个女的做这些事情是合情合理的了。张爱玲常常能够做到让你合情合理的进到一个荒谬的一个境地。第一炉香啊什么都是这样，他每一个步你都觉得是合理，突然你到了一个哎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到最后当他跪在那里要被人枪毙的时候，你面对王力宏面对旁边的那个同志的时候，你真的是出卖了同志，你背叛了革命。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别生气啊，就是说李安坚持了张爱玲的看法，写出了他的叛变以及这个叛变的可怕的后果。你看这个叛变最后是坏的事情，是没出路的，而且遭到了惩罚。你知道我想讲的是什么？他们这次评奖哈，那个评委威尼斯奖有一个评委是拍本能的，你知道吧？拍本能的呢，他前两年拍了个片子叫 Blacklist 黑名单，讲的是一个犹太人呢，全家都被德国的人杀掉，然后呢他就立志做间谍，去色诱一个德国军官，那个德国军官就是演那个《窃听者》里边那个知识分子的 啊， 那个演员演的。他里边他是怎么拍的呢？他去色诱以后吧，他到了房间，那个德国军官睡在床上哈，那个没穿衣服睡在床上，有个被子盖着，然后他呢就在不断的脱衣服，在就像那个本能里边这样不断脱衣服呢，就只见这个德国军官这个被子上啊，嘚儿一个东西翘起来了，那个女的就跑过去，没想到一打开是一把枪，就说德国军官已经识破他了，然后要惩罚他，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你可以对我什么样都打死都没关系 ，one more kiss， 再 kiss 一下，因为之前他们好过了，然后那个德国军官就给他 one more kiss 完了以后就完了，软掉了，没有打死。就爱上他了， 革命意志彻底消沉。 最后那个德国军官呢，当然最后就死掉了。你想这个导演看到李安秉承了张爱玲的原本拍的，他得佩服啊。 那好莱坞就是顺情人的感情啊，就那个色诱就成功了。张爱玲她这个冷酷在这个地方色诱成功，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跑得最快的不是刘翔了，而是梁朝伟了。 咱们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你刚才说的我也有体会哈，好像我们习惯于，我跟你讲啊，大事儿其实我这个人就不太明白，我只讲我主持节目的体会哈，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你记得我们当年啊，比如说我说我访问一个日本东京的皮条客，他是日本新宿的，也是叫歌舞伎厅那边的皮条客，但是他干的行业在日本是合法的。那么于是他访问，好家伙，观众不干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思路，就是凡人呢、啊、比如说你请徐子东做锵锵三人行，这就意味着你在宣扬什么？你肯定徐子东吗？你宣扬徐子东吗？ 为什么以我做靶子？ 对，不，就尽管作为 紧张，现在你马上要考罚你了。 尽管作为主持人，可能还说，就说我们请这个人来，绝不意味， 而且每次节目下面都有字幕嘛，什么不带嘉宾、不代表本台， 那是没用的。就是即便你是说，就说我们是客观访问，不意味着我们在弘扬这个人物、发扬这个人物，但是观众就认为你让他站上这个舞台。比如说对于色戒的电影也是，实际王家之你看他这个表情啊，从头到尾是暧昧的，不是像一般那种高大全的角色明显的正面人物，对吧？可是呢，可能有些人认为你这个电影出来这么大的影响，你把这样一个汉奸与什么你暧昧不清的一个叛徒， 是一个叛徒 啊，做了一个至少是非否定化的 理解 处理， 一种理解的， 就是说连平视都不行，就是你比如说咱能不能说就是平视他，就是了解他的变化，也不说他好人也不说他坏人，但是不行，就是他你就在张扬他，你知道吗？实际上存在这么一种思路， 长期的这种简单思维教育， 据说李安呢、啊、这个戏啊其实是拍他自己，拍他的家人。哎，他们说这不能说，这话还不能说穿。李安在这个戏里渗透了他的理解，你刚才说了嘛，张爱玲是冷的，李安是把他比较拍得暖的。 对对对， 很简单，你想想他在拍这个男主角这个易先生的时候，第一他没有拍他行寻拷问别人的任何镜头，你只要有这种镜头出来，我们就不会同情他，对不对？他气喘吁吁的回来，他说我今天审了几个人，你只要把他审别人的镜头拿出来，谁你这个汤唯的角度就没法爱上他了，对不对？第二，你看他找梁朝伟，原来说是找葛优嘛，你找狗葛优什么？那随便你去了，对不对？ 就原型就是有这问题，就是说人家出来说了，现在活着的这个姐姐是吧？整评说就说怎么可能？我姐姐这么漂亮，人家爱上这么一个又小又 丑的张爱玲的 原文， 你要知道是梁朝伟，他就太可能了。 张爱玲的原文说他是有点鼠像，那这个像老鼠一样长的。 对对对。 最近你知道还有人就说呢，说张爱，这不张艺谋，张爱玲说是丑。丑女心态， 这个 说她长得丑，所以她才会这么写。 长得 就说她嫉妒，她说她嫉妒那个真的那个女特务，那个女英雄郑平如长得漂亮，上过良友杂志封面，所以张爱玲丑女的嫉妒发而为文。 她没看过张爱玲年轻时候的照片、 张爱玲是美女啊。 这个说这个话的人大概自己长得比较丑， 可能而且以一种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弱丑的这么一丑人的这么一种心态，比较病态的一种心态去揣测张爱玲。 所以那个法郎寺说一句话，批评家讲别人其实都是讲自己。我还看到曲美凤评色戒呢。 对， 你知道曲美凤怎么评色戒 啊？ 他说那个李安想上汤唯啊，不好意思啊，借了梁朝伟啊。你明白什么人说什么话？你这个， 他想表达的很多东西啊。 而且我跟你说，要写丑这文艺作品，你真的这就不一样，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类型了。如果不是，要不然我说他这个更才子佳人，就是说一定要是美男还是美女，还有很多的床戏，你才能做足这个，才能使得这个情色能战胜所有其他的东西。其实张爱玲本人原来并没有写到这份上。他那个汉奸是很确实是很冷的， 正宗的张迷啊，是很不满李安的感觉。 对他， 因为你知道最关键的时候，在那个女的动摇了，轰然一响，爱上他的那一瞬间，张爱玲的小说里写的是这个男的心里啊， 给欢场女子买东西，这个是正常照常的事情、嗯、还不能买得太早，买得太早还看不起人家了。你看冷冷的把这个男人的这个这种心态，他根本没有，从来都没有爱上过这个女的， 就在死了之后发现这个女的，哎，她爱上我了，那我这么老一个男人居然还有这么一番际遇， 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杀死他也对，他从此就得忠于我了， 彼此是对方的猎人和猎物嘛， 就是而且这个爱情是多么的隔膜，你在这里爱的这个样子，那边根本不是你爱的样子。可是到了李安呢，给他唱一段歌，天涯涯那段歌，哦，看到那个梁朝伟也感动，我们也感动。 之后还坐在他的床上，枪毙完坐在床上眼泪汪汪，这根本不是张爱玲了，人那是继续打牌，接着就是世俗生活在继续。 就是把冷冷的张爱玲暖化了，不过话说回来， 但是他也不暖化，他里面也有那么心理移动。所以我说张爱玲的人生，他是讲究那种参差的对比，他没有大红大绿的，他是参差的对比，他的色调一定是，如果是红就是这种暗红或者一点，如果是绿它是比如葱绿或者是暗绿，它不是这种黑，更别说黑白了，它是灰色。 随着我这个年龄的增长，学习的深入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情况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这个世界啊是很复杂的。当你这样，你看我就还讲，我就要讲自己做主持人哈，我发现访问一种嘉宾很有难度，就是那种被树为楷模的，就大家说这是楷模，这是模范，这是什么，而且这种人满嘴都是民族大义，是吧？当这种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主持人非常难办，就是不能说人家说的不真诚啊，可是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往下聊， 因为他已经占据了一个绝对的道德高地， 他永远占优势。我跟你说，就好像你说这种民族大义啊，一站出来你别说话了，他你不能反对他，他永远是对的，对吗？你但是问题在于， 而且这里面真没 难，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也有幸跟一些楷模人物有交往，我告诉你，我最后发现这个世界这个虚假成什么样，不是个东西。 我说的就是这样， 就这个人格绝对不是个东西的人，可是我看到这样的人整天大放光彩，那你说哎呀， 就是以道德的名义，以民族大义的名义，煽情的去操纵很多头脑不清楚非理性的一种民族感情。 咱们去一下广告，然后我给你讲一个我研究历史最近得到的一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的这个所受的教育哈，我小时候抗日舞台上的角色呀都很清楚，我都能跟你说得出来，我基本上像一阿庆嫂，铜壶煮酸浆。我一想这抗日战争里头哈，有抗日的八路，还有汪伪汉奸，有日本鬼子，有小日本的翻译官，还有伪军，这就是我知道30岁之前。 No， 你漏掉了一条了，还有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在那里假抗日，跟共产党捣乱。 哎，对对对， 皖南事变还要杀共产党。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 但你别说，阿庆嫂是唯一的那个时代的抗日文学里一个唯一一个有个性的一个角色，八面玲珑啊，真是人呐、啊，他不是光是 他的台词是汪曾祺写的。 哦， 他是最有江湖气的， 有江湖气，有女性，有一个女人的 雷琴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这说我呢，锵锵三人行就是个阿庆嫂。 对， 不，我就说了， 一走茶就凉。 没错，你们一走就凉了。不是， 阿庆嫂应该当主持人。 我最近就研究，但是我跟你说，研究这个复杂。我那天看张学良的一个口述自传。我就发现呢，真是你戴不同的眼睛哈看这个东西啊，你能比如说你说你要相信有因果报应这件事儿，因果报应这件事儿，那我告诉你，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发现你的证据。比方说汪精卫说那天开完会，张学良回忆出来说被刺嘛，出来一个叫就那个刺客叫孙凤鸣，啪啪啪就三枪，汪精卫倒了。然后呢，张学良说呢，说你看我的马上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导火索不是那个谁那个王楚被刺吗？他说你看人欧洲一出现一刺客，咵大家都抓去抓刺客。他说我们中国人倒好，当时哗全散了。张学良一说也就我了，我小时候练过武，我上去给他来了一个棒，把这孙凤鸣绊倒给不。后来就是我就在想啊，你看啊，你也可以说因果报应吧。这个汪精卫当年是刺杀摄政王的，对吗？你一看你刺杀摄政王。当然我这分析就没有大是大非了啊，就是开个玩笑。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所以你看汪精卫被刺，对吗？你要觉得这还不够神，我再跟你讲， 张学良说他当时很佩服陈璧君，为什么？汪精卫其实没死，对吧？但是汪精卫说我完了完了完了，流着血就躺在一柱子上。这时候他老婆陈璧君当时过来就说，你怎么这么怂啊，咱们出来搞革命的，早晚就有这一天，死了就死了嘛，革命党嘛，早晚有这一天。因为这个汪精卫的这老婆陈璧君当年是个女革命党，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跟你讲，这里边特别好玩。这个孙凤鸣是谁指使的去行刺汪精卫呢？据张学良说，是一个叫王亚乔的人。而王亚乔使用这个荆轲这个刺客，前一天晚上，王亚乔把自己的女人妾送给这个孙凤鸣，就陪你睡一晚上。就是说，你明天要给我干这个掉人头的事儿啊，我把我老婆妾了，是吧？送给你，跟你睡一晚上。 你就送一妾而已。 可是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里边巧不巧？后来这我看张学良还说，陈璧君跟汪精卫是怎么回事？俩人本来是革命同志。 对。 当年汪精卫第二天要去刺杀摄政王，陈璧君这是哥们儿啊，就说我没什么可送给你的，但我还是个女的。 朱叶泉。 对，我就跟你睡一晚上嘛。陈璧君跟汪精卫是这么好的，陈璧君就跟陪汪精卫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汪精卫去行刺。哎，你看这个事情， 对对， 所以汤唯为了行刺，还要跟岭南大学的学生窝窝囊囊的睡一晚上， 这是不是都联系在一块儿？ 为革命牺牲，要牺牲女人的身体，你看，这当然是联系啊，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张爱玲的小说写的挺有意思，她就说，你看女性的这种心理，就说这个王佳芝到后来真的在上海又执行起任务来了，她心里好像觉得那个意思啊，有了个目标。要不然当时陪那人跟那人这个初夜睡了一晚上就算白睡了，没错， 他这个身体已经献给革命了嘛，献给革命了以后他这个身体就不是私人的了。 对， 所以从这点上你也可以确实可以顺理成章的看见他后来突然发现他在执行任务，这身体怎么突然变成私人性了，就是那些床戏啊， 嗯， 这个时候动摇了他的身体又回到他自己身上了，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意思。 阿城是对这个片子是有点保留，李欧凡写了七篇文章那天还在跟我讨论，那天问我说最后他那个药为什么不吃下去，就在那个车上，后来我说吃下去等于忠于革命，不吃下去等于背叛了组织，他在那个时候不吃下去，决他已经离开这个组织的控制。